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几内亚和印尼从7月5号到8号举行了金日成花温室参观活动。温室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了白驼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反映亿万人民无限敬仰之情的金日成花以及不灭之花。在世界花卉博览会和展览会上并授予的奖状和奖章图片资料，介绍现今朝鲜欣欣向荣的辉煌现实的图书图片。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观了温室。